朝鲜友好协会波兰支部13号在网站上载了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《全民族团结起来，实现祖国的自主和平统一》。